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没有来到

上，像隐藏却在生长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爱了就别伪装，你 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。 朝来，悠悠悠朝往，那那那，抛抛滚滚又。

久的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。 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，我羡慕他，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。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地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，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 thank you.

太阳之下，你看看星光，眨眼观望，顽皮模样。 雨散了耶，蓝蓝天空下是我家乡。

就被没在腰装中。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，干杯，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。 小孩，雨季奉献。